Lesson 34 第三十四课这个菜有点咸。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描述图片或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describe the pictures or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这个房子有点贵，那个房子便宜一点。 八，这条领带的颜色有点深，有没有浅点的？